果然到了晚上，六子就吧嗒吧嗒地敲门喊道。安宗此时开门的心情都有了些异样。六子站在门口依然是一脸痞笑，但是安宗怎么都觉得六子的笑容很假，在他的眼睛里藏着什么东西。六子一进屋就笑着说， 这么热的天年叫我来什么急事儿啊？ 哦，对了，这是赵老板给你们的酬金啊，两张卡，每张里面是80000块钱，这钱算不得多，只是表达一下对你们的谢意。哎， 说完就把16万的两张银行卡放在桌子上。说实话，如果不是安宗知道了这家伙有那么多事情瞒着自己，他真的会非常高兴地收下这笔钱。毕竟80000块对他来说不是小的数目。但是现在安宗都不想去拿那些钱，觉得隐隐的刺手。六子看到他们脸上都没有笑意，就僵着笑容打哈哈。 是不是闲着钱少啊？也是，玩命的钱这点真算不上什么。但是赵老板说了，如果二位不想当老师，日后可以找他帮忙。以你们的能力。 六子，你到底瞒了我们多少事？ 安宗打断六子的漫天胡扯，开口说道。 这啥事？ 他看了看安宗，又看了看白毅。 二位今天是吃错什么药了？怎么说的话我都听不明白呀、啊、这我瞒你们什么事啊？我先说好了，我可没扣你们的钱啊，那一份够我逍遥段时间了，而且兄弟的钱我是不会贪的。 谁和你谈钱了？我当你是兄弟，你还冒那么多事情？你不是去过千木红的岛上吗？先皇币应该在你手上吧？ 安宗摆了摆手，有些失望。他听到安宗说这句话，脸色才开始变了，不再像前面那样油腔滑调，甚至在那一刹那，安宗看到了一丝算计的神色，这让他心底一寒。 自己兄弟啊，搞了半天，又是自己兄弟在算计自己。 这怎么了？那个地方是岛斗那群人给的消息，赵老板知道了才让我们一群人上去给他取。这也好啊，那么一块宝物放在山顶日晒雨淋的，我们这是拯救文物啊。 安宗还想接着逼问他，但是白毅此时已经开口。 那么说来，你们只是拿回去了先皇币，并没有拿放币的盒子。 啊，哎呦，我真的不是要瞒你们，你瞧我这，我根本不知道你们也知道这个东西，是不是？难道说我生意上的每个单子都得跟你们回报，然后才算没欺骗你们？说实话，我真的不知道你们要查这先皇币干什么。至于白毅你说的那个盒子，我们拿到玉珏的时候，本来是想要把盒子一起拿回来，但是这个盒子居然在半路上掉河里去了，你说这里面有名的？ 安宗看他真的像是不知道，但是毕竟他也算得上老油条，他发的誓和放屁差不多，一点价值也没有，所以还得再留一个心眼。而且如果他那么说，看来真的是有很多内幕，再告诉他太多信息可能对自己和白毅没有好处。白毅点了点头。 嗯，没什么，只是我们也去过那里，对此有些好奇。没事，钱我们收下了，待我们向赵老板答谢，就说日后有用得到我们的地方可以随时来说。 六子点着头，也没有要追问的意思，放下钱就离开了。临走的时候，白毅突然开口说， 让赵老板最近小心身边，有些事并不是他认为可以解决就真的能摆平的。 六子失笑一声，点着头说成，就离开了房间。他一走，安宗的心就彻底的沉了下去。 我这样做人也实在太失败了吧，那小子肯定瞒了我们不少事，但事情之中孰真孰假真不好说，但是这个家伙从小就这样，他太精明了，也许从某种层面上来说白也没有他那么精，因为他太会做衡量事物价值这样的工作了。 白毅叹着气，摇摇头，拿起桌上的两张银行卡翻了两下，就了无兴趣地扔给安宗。 这些钱你怎么处理？ 一般性的小说情节是主角们会把钱给捐了，不过那是小说，安宗是肯定留给自己的。他看了看银行卡， 如果还有命的话，我自己留着花。 对赵老板这种人来说，8万块真的是九牛一毛，这钱只不过是为了笼络我们罢了。看样子他根本没去学校那里怎么样疏通，很可能就盼着咱们失业之后去找他呢。 安宗明白他的意思，捂着额头问， 接下去怎么办啊？六子这小子。 没事，我们已经告诉了他，我们也去过了那个岛，而且还知道了他们也去过。现在估计六子已经把我们知道他们去过的事情告诉姓赵的了，接着如果他们踢到铁板，会想到我们的。双方利用的前提就在于各自手里都抓着对对方有利的筹码，否则就会出现一边倒的情况。 安宗咳嗽了一下，不太习惯白毅这样算计的口气，不过心里已经完全同意他的看法。安宗也不是糊涂蛋，所以他一开始就不打算告诉六子自己身上的诅咒，否则对他们来说不利。因为六子会知道自己这里急需想要破解，这个时候就是白毅所说的一边倒的情况。但是安宗又纳闷， 你不是说他们没有中诅咒呢？那么他们会出什么事啊？ 白毅纳闷地看了他一眼，反问道， 你没有看虫墓里面的壁画吗？ 安宗一愣，记起当时情况实在太危急了，自己只一心想逃出去，最后三幅画中瞄到最后一幅，中间的那两个看都没有时间去看。白毅看出他的眼色，反而傻眼了，自言自语地问， 那么说你后面的都没看？ 安宗并没有回答，只是含糊地说， 当时情况危急，只看到了一个大概。 哦。 白毅哦了一声，就不再谈关于壁画上的事情。安宗尝试着追问了一下，白毅就说即使他现在不说，事情也会很快有发现。